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。今天为你献上第一首歌曲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完美主义》。当年看这首歌的 MV， 杰伦面无表情地坐在琴凳上，一手弹一架钢琴，就把我帅到了。收音机前的你，如果学过音乐，应该知道这首歌的作曲难度非常的大。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带来《完美主义》。 如果说分离能够反应，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，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，然后在这里不限怒气，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，让我爱上你那场别具生命没演出的一场戏。你有些是哭泣在不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，能经营的来地想说成唯一伤人的别离。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，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，藏在心中里写成日记，像是寂寞剧。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，分手了我像雨点暴力，我以我们为例再提起，却更多人熟悉。这里不限日期，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，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生命没演出的一场戏。你心事哭泣在不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，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。注意太彻底，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，藏在心中里写成日记，像是你沉默剧。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，分手了我像雨点暴力，我以我们为例再提起，却更多人熟悉。 Let's go.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疑犯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有多少人在旁边，我们都视而不见，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感觉强小的饭店已经暗示到极限，能用几个人犹豫的瞬间，幸福就飘过眼前。 我平凡无奇，而你像灿烂星星，让我担心。明明很爱你，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我把你抱紧。我会相信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早起一小时，你会发现上班路上好走了，买早点不用排队了，清晨的风吹拂着面庞，感觉格外的清爽，甚至连路边的花花草草都显得精神奕奕。所以各位，明天开始早点起床吧。 你哭了吗？像我一样累了吗？坚持好久却要放下，无力逞强只剩害怕。你累了一样哭了吗？

错了，每段爱都值得一不舍。可惜呀，谁能说对？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，红着眼看那段拉扯扯。除了你，谁有资格决定你是牺牲者？天有的他走了，你选择什么性格？聪明人才懂得，该你的才是你的。这首歌唱不完，恋人的结局折折，幸福并没有非谁不可的角色。 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，夏季出汗多，人体呢容易缺钾，缺钾呢会导致肌肉疲劳、抽筋、便秘等问题。众所周知，香蕉是含钾丰富的食物，一根香蕉呢含钾422毫克。美国雅虎女性网载文指出，以下的四种食物含钾量比香蕉更高。第一呢是牛油果，第二呢是红薯，第三呢是脱脂的酸奶，第四呢是椰子汁。所以爱出汗的你随便吃吃吧。 那一年你正年轻，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，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，在你心里闪耀着。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？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来自邓紫棋。邓紫棋呢，不仅唱得好，在乐器方面呢，也有很好的天赋。演唱会上，她弹吉他、打鼓，像一个女摇滚战士。她一袭白裙，安静地弹钢琴，顿时又变成了女神。一起来听到邓紫棋带来《美丽》。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，埋藏我多少的曾经。 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真是我闭不上的眼睛。打开我的玻璃瓶，让你翻开我从前。

在喝酒之后你会喝些什么呢？千万不要喝咖啡好吗？人在饮酒之后呢，会很快的被消化系统吸收，接着进入血液循环系统，影响胃肠、心脏、肝肾、大脑内分泌系统，其中受害最直接最严重的是大脑。如果酒后就喝咖啡，会使大脑从极度抑制转入极度兴奋，加快血液循环，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，对人体的损害甚至会超过喝酒本身哟。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，活该因为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干什么呢？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经常问自己，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。如果你觉得不爽，你就要抬眼看看窗外，世界很大，风景很美，机会很多，人生很短，不要蜷缩在一小块阴影里。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低谷，那就大胆走，因为怎么走都是向上的。 不敢在夜里想你，想到人无法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忘一整夜， 只要我花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我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我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 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。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京城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最近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考察了近50000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，发现每一种认知技能呢会在不同的年龄达到顶峰。18到19岁的时候，处理信息的速度达到顶峰，做事效率非常之高。那25岁之前呢，短期记忆力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。35岁左右开始下降，40至50岁的时候呢，情商最高，最会察言观色，对人和事的判断也是最 好。在黄昏，人还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，充满在脚跟空洞的眼神，心事着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安稳，说有认真，说有责任，对你感到不值一问，人类所谓的残忍，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一个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。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还相信永恒。相信那段冷酷语言，一点一滴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，再多苦撑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。人类坚持的完整，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相信一个纠缠，说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流残局，我爱上穿越吧一个纠缠，忘了前天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，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为一个拼命绝动的温柔，多一个爱心杀手。我走进你的温度绝情的风景，当地球转到尽头，也找不回我的真心。相信一个纠缠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流残局，我爱上穿越吧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。

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隐瞒的是最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使眼里的明星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莫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叫做任贤齐，可以称得上是天王级的人物了，凭借着一首《心太软》走红。然而大家可能并不清楚，当年小齐是在给赵传做舞台监督的时候，听到了赵传的那首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忽然受到了启发。一起来听到任贤齐和李宗盛带来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就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？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？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

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欣赏。